即是当妹妹为你微博得哦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氏300兆，更沙对直白51兆，莫欢古今，点家，在你发掘机，声音莫传说，分享短消息，牺牲强离别。无能收费店，几百摄像机，爱情已更多，天爱靠车戏。完毕，所有微博的录音都是公正收解。